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山边的眼神

实，而幸福却是此时紧紧帮你提着 Hello Kitty 的字。

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哦哦哦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